天主给这个精神，这明白吗？神主天主多谢你在你的照顾里面，也都使我们能够在今天里面是平安地出入，也都是赐给我们的光，你的雪在这个地中，让我们能够在出入里面是多数得到这个好处。我们都请求你生活在雪地里面是平安地度过，也都去向你谢恩和去彰显你，要这样祈祷。 今天我们就继续十四章，十五章，因为十四至十七章是讲天国临远于教会的现象，那十五章呢都是在这个范畴里面，不过十五章就不是那么，那些内容就不是那么明显，好像前面十四章和后来十六章啊，讲到嗰个问题，咁啊呢个咧就十五章集中喺讲洁净嘅问题，啊咩为之洁净？咁啊喺呢一章里边咧，我哋咧其实要睇多少少咧，就系一啲旧约嘅一啲嗰个影响啦，或者系旧约嘅嗰个法律系点样啊？咁表面上咧就唔系话太难去理解。耶稣在这里所讲的说话，或者呢就我们读一读即内容先，由第一节呢去到十一节尾，咁阿罗莎帮我们读啊。 那时有法利赛人和经师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跟前说，你们的门徒为什么违反先人的传授？他们吃饭时竟不洗手。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为了你们的传授而违反天主的诫命呢？天主曾说过，你要孝敬父亲和母亲，又说过，咒骂父亲和母亲的应处于死刑。你们却说，谁若对父亲或母亲说，我所能供养你的已成了献儿，他就不必再孝敬父亲或母亲了。你们就为了你们的传授废弃了天主的话。假善人啊，伊撒尔啊，论你们预言的真好。他说，这民族用嘴唇尊敬我，他们的心却是远离我，他们恭敬我也是假的，因为他们所讲授的教义是人的规律。耶稣便叫过群众来对他们说，你们听且要明白，不是人入于口的使人污秽，而是出于口的才使人污秽。 咁喺呢一段里面呢，我哋即係睇到法利賽人嘅問題，即係用一啲現象，見到現象咧嚟到可以話挑戰耶穌啊，咁就為難佢啦，就話點解即係你嘅門徒做呢啲咁嘅嘢咧？違反先人嘅傳授喎，竟然食飯之前唔洗手，因為喺佢哋嚟講咧，食飯之前咧洗手都係一個規矩，因為傳統落嚟咁即係當然啦，如果我哋用今日嘅眼光嚟睇，就係、是、我哋教細蚊仔話食飯之前要洗手啊，嚇衞生問題啦。咁但係昔日當時就昔日嘅一種係咧，係個佢哋嘅傳統嘅問題。咁佢哋着重咧呢、這個其實喺佢哋嘅傳授裏邊咧，未至於天主即係個梅瑟所頒天主藉著梅瑟所頒布嘅法律咁緊要，其實次於呢個法律嘅啊佢哋嘅傳授。咁但是他们没有遵守这个传授呢，那法利赛人就认为很大问题。但耶稣呢就不直接答他们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的宗徒呢你的门徒呢就是违反了先人的传授不洗手吃饭呢？那耶稣不答他为什么，耶稣答得他是 很有技巧的。Savannah 呢就是话法挑战他们，你们为什么为了你们的传授而违反天主的诫命呢？或者是 呢啲法利賽人啲經師可能話唔出聲就住，我出聲你俾耶穌，總話轉頭先。耶穌咧就問題呢個問題咧，就因為睇到佢哋嘅一種態度一種精神，只係著到外表，冇實實際際生活出嗰個精神嘅一、那個嗰、那個當時嘅摩西所頒布嘅，咪即係天主所頒布法律咧，佢哋個精神所在。因為佢哋咧就咩咧，就係佢哋將供養父母嘅作為煙儀，即係供養父母要錢啦，啲錢就作為佢控咗佢咗聖殿啦。咁其實咧，我喺度咧就諗到，即係我哋今日嘅問題。咁好多人咧都會即係有兩個極端啊，一極端就係、是，我要照顧我父母啊，要顧住佢啊，所以咧我哋唔好理出邊啊咁。另一個咧就係、是，我已經即係做咗出邊好多嘢要做噶啦，即係我唔理得我爸爸媽媽噶啦，特別而家喺加拿大有政府理嘛，即係好多次係兩個極端。咁但係即係耶穌要更加強調嘅咧，係嗰份精神係點樣啊？所以佢引用翻聖經裏邊所講，天主話：天主曾經講過，你要孝敬父親和母親。同樣聖經亦都講過，咒罵父親同埋母親嘅，應賜予死刑。嗱、啊，呢、這個係非常之嚴重。究竟呢兩個説話嚟自聖經邊度咧？咁大家有冇印象啊？冇啊！咁啊，當然即係第一個就好容易啦，孝敬父親同母親咧，梗係十戒啦。咁啊，出埃及記廿章十二節，咁啊，大家都要孝敬父親同母親啊。睇完之後，就二十章十二節。咁呢、這個就係十戒裏邊嘅其中一戒啦，嚇二十節就係咧，每失回答百姓話一千。出谷幾我冇都冇揾錯啊嘛，出幾廿章十二節，十二節應孝敬你嘅父親和你的母親。啊，呢一句直情喺即係好清楚、好明顯啊。跟住後邊嗰句咧，或者我哋再睇埋咧，廿一章嘅十七節，同樣出谷幾啊？廿一章十七咧就係、是、凡咒罵父親或母親嘅，應受死刑。真的咁清楚，咁犀利嘅喎，咁另外咧，勒未記就二十章，勒未記廿章第九節，啊呢度咧就即係仲多少少添。凡辱罵自己父母的，應處死刑；他辱罵了父母，應自負血責。啊，好嚴重嘅事啊！咁啊，當然一般人咧都好少會即係鬧父母嘅，除非真係大家關係好處理得好緊要啦。不過喺我個工作範圍裏邊咧，我都聽唔少呢啲咁嘅即係現象或者係呢啲咁嘅矛盾嚇。啲特別係父母啊，呢、這個仔女啊、媳婦之間啊鬧，即係上一代啊咁樣，即係唔係話講啊。即係好唔好嘅問題，而係啲人鬧嘅問題啊！ 咁而家同嗰個印度教嗰幾個殺死咗幾個老婆同個三個仔女一樣，即係家庭嘅榮譽，可能佢嗰個宗教嗰個傳統，可能係咁好 restricted， 佢哋 all strict 嘅。係啊， 即係而家審緊嗰個。 我哋嗰個住客都，即係我哋問佢嘅巴基斯坦人咧，佢都係回教徒，佢都話俾佢哋今日為止。佢都是父母 作主 的，所以唔知咪回教嘅問題係咁犀利啦。 呢個印度教就係因為個女揾識到個男朋友係巴基斯坦人啊，回教人啊，所以你過越咗嗰個範圍喺度，所以覺得係羞恥。加上你係未得個父母去恩准同意安排，都係印度教嘅，都係印度人嘅呢啲嚟嘅。 信徒好似話。他們結了婚 的私下結了婚的 事不是結了婚的但是那個男家那裡的人不出席所以他呢就立刻不知道那幾天就解散了婚姻 總之是很扭計帶著他就殺了老婆和那個人其實關我老婆什麼事呢 其實關我老婆什麼事呢 佢老婆已經休咗個老婆嘅，娶第二個。 之前 啊，妻子。即係我諗，佢哋即係好多宗教，尤其是道教或者印度教，佢仲係好搬字過紙，好斷章取義嘅，好嘅。 係啊。 同而家佢哋依個聖經講啲猶太人都唔係好分別好大。 咁所以即係無論。即係法律條文點寫咧？但耶穌嘅強調咧，我哋內在嘅精神咧係好重要嚇、啊，即係唔係只係守嗰啲法律表面上嘅字嚇、啊。所以佢係以為啊，咁因為咧我要做攞嚟做獻儀喎，所以我父母可以唔理啊。啊，因為你全先人習慣上係要洗手嘅，所以唔洗手咧就即係好大不了啊咁樣。即係其實就唔係，即係要睇個意義喺邊度啦。我哋點樣做法咧係好重要啦，了解嗰、那個。那個精神在哪裡。那所以呢耶穌呢就即是特登指出呢就告訴你們、啊、是不是這樣就不需要孝敬父母呢，那你們就為了你們先人的傳授呢就可以廢天主的說話呢？不是、啊、天主的說話更加重要，我們怎樣去理解怎樣生活。所以他就指出他是假善人、啊、伊撒爾亞曾經講了你們的講對你們所講說話真的好了、啊，这个民族的嘴唇尊敬我，但是心呢就远离我。啊、这个正也都是反映出我们那个所谓宗教生活那个精神所在。究竟我们只是讲耶稣啊，抑或实践耶稣的教导呢？那这个就是一个重要的事了。他们恭敬我是假的，因为他们所讲授的教义是人的规律。咁如果喺呢度範疇裏面更加明顯啦，因為佢係先人嘅傳授嚇，呢個係人嘅規律、人嘅習慣。即係話嗰個伊撒爾亞嗰個説話咧，係嚟自29:13嘅。如果你想睇翻嗰個起源嘅嗰個説話起源嘅話，咁耶穌於是咧就對啲群眾講：話你哋聽，而且要明白啊！啊，唔係淨係聽一啲聽咗啲表面嘅。的聲音的說法就算數，那你明白什麼呢？就是耶穌要講給你聽，就不是入於口的使人污穢。我們那次都聽在電視那個人問那次不是什麼戲，我忘記了，即是無論吃山珍海味或者是吃粗茶淡飯，最後出的都是一樣的東西，同樣產品、啊、那即是所以呢这个不重要，他说不是入于口的使人污秽，而是出于口的使人污秽。那这个出于口的意思呢，当然即是我们出自我们用口讲出来的说话，但是其实呢最重要是出自我们的心，因为我们心怎样想，那个口是怎样讲，换言之呢，其实我们的心是怎样表达呢，是这个污秽的一个基础来的。在这里呢，这个法律呢其实呢当时的人是这么看的，我们如果看中途大事呢，我们都更加明白原来这个这样的所谓污秽问题、食物问题呢，对犹太人来讲，对当时的教会来讲呢，都很大的挑战、很大的矛盾的、啊、大家、记不记得有没有个印象，就是、当时为什么外邦人不可以加入教会呢？当时为犹太基督徒来讲都不同意他们加入教会的、啊、其中一个选例呢、啊、最先呢未开这个所谓第一次的大公会议，即是耶路撒冷会议之前呢，他们不单止说因为没有参加没有选例，所以他们 不可以成为这个教会的成员。啊、他们呢一样呢，就是有法律上说他们不可以吃咩疾死之物 之类。啊、我们可以看看中途大事录第10:9-16。啊、第10:9-16呢，那法多禄身为中途之长、啊、那他很熟悉的旧约啦，理论上来讲他的耶稣所教导都很清楚，即某程度上比较清楚啦。那、嗯、他怎样啊，他在约培见到个异象啊，异象就咩咧？叫佢食嗰啲嘢啦吓。到时辰嘅时候，巴多禄上啲屋顶祈祷，喺嗰时候佢饿咗，希望进食啦。正在人预备饭嘅时候，佢就神魂超拔，咁样佢睇见咗天开咗，降下一个器皿，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垂到地上。里面有各种四足兽、地上的爬虫和天空的飞鸟，有声音向他说：巴多禄， 起嚟即係劏到佢嚟食啦。巴多禄就話：主啊，絕對唔可以㗎，因為我從來冇食過呢一樣污穢同埋不潔之物。嗱喺佢哋嘅觀念裏邊咧，就算天主叫佢食，佢都認為即係唔可以咁食。所以佢哋嘅觀念咧係好強嘅，啊呢啲食物咧係污穢。但耶穌就話：唔係進入口嘅先係污穢。啊，個污穢個嗰個觀念咧，喺當時嘅初期教會嚟講咧，都未搞得清楚嚇。嗱，我哋再睇15:29，中道大事錄。15就係中途會議啦，即係第一次嘅所謂大公會議。咁喺29裏面咧，就係佢哋決定咗以後點樣處理外邦人加入教會嘅問題。咁29咧，佢就話要佢哋守一啲規矩啦嚇。佢28就話：因為聖神同我哋決定唔再加給你哋乜嘢重擔，除咗這幾項重要嘅事，即係戒食、祭邪神之物、血和疾死之物，並戒備奸淫。若你們戒住了這一切，那就好了。祝你們安好。啊，又戒食呢啲咁嘅嘢咧，都係話其實就係因為使佢哋污穢嘅問題。OK， 所以咧就耶穌話俾你聽啦嚇，出於口嘅使人污穢，咁所以咧我哋慎言慎言， 唔好出聲。 咁啊，不至於唔出聲嘅，不過出聲係諗諗先，三思。OK， 12， 那時門徒前來告訴耶穌說：你知道法利賽人聽了這話，起了反感嗎？耶穌答說：任何植物，凡不是我天父所種植的，必要連根拔除，由他們吧。他們是瞎子，且是瞎子的領路人。但若瞎子領瞎子，兩人必要掉在坑裡。伯多祿遂應聲對耶穌說：請你給我們講解這個比喻吧。耶穌說：連你們也不明白嗎？你們不曉得，凡入於口的，先要到肚腹內，然後排泄到廁所裡去嗎？但那從口裡出來的，都是由心裡發出來的，這些才使人污穢，因為由心裡發出來的是惡念、兇殺、奸淫、邪淫、盜竊、妄證、毀謗，這些都使人污穢。至於不洗手吃飯，並不能使人污穢。 不如咧喺呢一段性呢繼續落去啦，喺呢段咧，亦都係即係我哋唔可以用現代人嘅觀念去睇下，因為現代人觀念咧就係病從口入。不如又另一樣嘢，禍從口出都一樣嘅喎，都係一個唔好嘅事啊，都係禍咧，梗係有啲罪嘅有關嘅，即係要食禍。咁耶穌即係話喺上一次都係講咗俾啲人聽啦，出於口嘅先正係使人污穢，咁嗰啲聽群眾聽咗咧就唔滿意，因為耶穌好似咧唔重視先人嘅傳統，而且咧講咗啲咁難聽嘅説話啊，咁耶穌繼續就一個回應噶，唔係任何任何嘅植物咧，凡係唔係我父所造植嘅都要拔除，即係呢啲嘢唔啱嘅，唔係我父嘅自私嘅，唔係我父做出嚟嘅嘢咧，都唔可以存在噶啦。咁所以咧，佢估話俾啲班啲門徒聽啦嚇，佢哋中意點就點啦，我又解釋咗啦，講咗啦，佢哋唔做都冇法子啊，任得佢哋啊。但係佢哋咩咧？就係佢哋因為係瞎子，佢哋盲嘅，盲人領盲人路咧，就即係兩個都會跌落坑裏邊。咁嗰啲經師係盲嘅，嗰啲法利賽人盲嘅，而啲群眾而家咧。都盲埋，即係點解？佢哋聽願意聽嗰啲盲嘅經師、法利賽人咧，去帶佢所解釋嘅嘢、講嘅嘢，咁所以咧，佢哋咁嘅反感咧，即係有得佢哋冇法子啦。於是伯多祿咧就聽落去，好似佢哋都唔係好明啊，講啲突然之間講盲，但係盲得咩意思咧？咁所以耶穌就對翻話：你咁都唔明咩？你唔明白我上前面講嗰句説話。入於口嘅使人污穢，出於口嘅即係唔係入於口嘅使人污穢，而出於口嘅使人污穢咧。咁佢呢度咧就解釋呢個 呢、这個詩呢、这個意呢、这個兩個説話嘅意思。其實唔係一個呢、这個唔係一個比喻嚟嘅，係一個即係解釋嚟嘅啫。